俾你聽，我嘗試過，不過基於種種嘅原因，我哋未竟全功，但係我哋會繼續努力。我哋要明白收回同埋暫緩呢個工作嗰個嘅分別，同埋點解咁樣做。我自己同埋我嘅班子咧，係會好繼續好殷勤咁工作，希望達到咧。我哋自從2017年7月1日。開始，我哋達至嗰個社會環境，即係整體咧係比較和平啦，冇咩緊張，冇咩張力啦，係嚟到去推進經濟啦。不過要承認咧，喺房屋方面，我哋係未盡人意，係未完全咧係達得到我哋嘅期望。我哋會繼續努力工作。 有麥人前面。 林太你好，星島日報羅雲彤。有一條問題好簡單。頭先咧多次有記者問你，其實你都有迴避到嘅。咁喺今次修例過程之中啦，其實民主派一早已經唔妥協啦，而建制派其實都唔支持喎。咁喺呢件事上面啦，我想問一下你會唔會吸取咗啲咩教訓咧？咁會唔會同全香港嘅市民道歉或者去下台嘅咧？咁另外啦，想問一下，如果你唔會落台啦，咁香港喺短短數年係再次撕裂同埋有一個大型嘅衝突啦，其實你會唔會去檢視一下啊？你嘅管治方式會唔會去改變咧？唔該。 第一咧就係呢條條例修訂其實係比較比較極端嘅嗰個反應。通常咧，如果喺議會對於我哋做嘅工作有啲意見，都俾我哋經過一個過程嚇、你一地兩檢係咁啊，其他嘅法案都係咁。但呢條條例係冇辦法開展啊！我都唔知係咪史無前例定係前所未見啊！咁所以喺立法會嘅非建制派議員採取一個即係咁樣嘅立場咧，對我嚟講都係係好困惑嘅嚇。即係點解唔係傾下咧？會睇下個內容，或者你可以提出修訂。1997年嘅逃犯移交嘅條例。當時都係咁樣做嚇，亦都有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都係非建制派嘅議員嚇，都係可以喺嗰個過程裏邊，佢哋再提一啲人權保障，政府接受，結果條例通過，被視為係一個有用嘅藍本嚇。建制派議員咧就其實由始至終都好堅持支持我哋嘅嚇。不過喺建制派議員裏邊有一啲商界嘅背景嚇，因為佢哋種種嘅原因。佢覺得條例可能對佢有啲影響，令佢有擔憂，所以我哋咪同佢另外喺一啲商界嘅商會嗰度傾，咁啊考慮咗佢哋嘅意見或者其他專業團體嘅意見，就先後作咗兩次嘅修訂，嚟到去啊釋除嘅疑慮同埋加強保障啦。其實而家建制派嘅問題反而係我哋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喺以後更加早啲掌握到政府。制定政策嚇，就喺好早，佢哋可以已經將我頭先講話喺我哋即係局長提出之後，佢先話唔係，我哋代表商界咧有啲咁嘅意見，咁所以以後係可以更加提早，即係有一啲叫醖釀啊嘅工作咧係可以做嘅。至於我哋跟住我嘅班子嘅工作，頭先都係講咗好多次啦，我哋繼續。努力我哋嘅工作，因為而家香港社會正正係需要做事嘅人，無論喺應對經濟下行嘅風險，或者係滿足到市民喺房屋方面嘅需求，人口老齡化方面嘅挑戰，醫療嗰個嘅壓力咧，都需要有一個能辦事嘅班子咧，為社會做實事。 因為其實仲有好多記者想問，不如我建議大家問一條咯嘛。我希望盡量俾多啲記者問，好冇？呢位副先生， 係特首，我有幾條問題想問 嘅。一條唔該。 O、okay, K， 但係包括有啲剛才你冇正面回應啦。咁例如就係剛才有提到就係其實今次中央的確正如你所講好尊重你啦，外交部、中聯辦、港澳辦多次撐你。咁但係最後呢個禮拜，即係又經過民意表達之後，你要到今日先至有呢個決定啦。你會唔會覺得其實你係香港撕裂嘅始作俑者？你今次事件有冇為中央添煩添亂？第二條咧就係、今次正如你所講啦，有啲 件 第二條咯， 好多人想 第二條咯，依家係第二條啦。 建制派一直你正如你所講都是忠實的支持者，到昨日都有人是一直幫緊你去撐修例的，但你今次而家呢個決定，你會不會令到他哋好像覺得被你玩了一鑊？你之後會用啲咩措施去安撫他哋？以後你的施政仲可以怎樣做呢？ 中央對於特區政府今次主動自發去做呢份工作咧，正如我所講，係支持嚇，係支持嚇。所以因為呢件係政府特區政府內部嘅事咧，我哋都係話得，我哋聽到支持嚇。我需要具體嘅支持咧，我再會同中央提出。咁所以去到第二輪嘅即係改善嘅措施咧，頭先已經解釋咗俾大家啦。起碼有兩個特別嘅安排係需要中央。原則上默許我才能夠以一個更有權威 的方法講俾大家聽，咁中央都是支持的嚇。點解你會覺得有中央好像講了很多嘢咧？其實真係冇幾耐啊！當我哋二月中去做呢件工作，冇幾耐就已經有其他的外國政府很多的評論。咁你大家都明啦，外國政府會評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中央透過外交部發言人作一個回應，或者到後期，即係外國政府嘅評論介入越嚟越深度，越嚟越即係氣温上升嘅時候咧，咁啊中央都係要話翻俾佢聽啊，我哋中央都係好支持呢個工作，而事實上呢個支持咧亦都係理所當然嘅，因為講緊係去彰顯法治、改善司法嘅制度，咁對中央嚟講咧就係支持。咁而家支持一直支持埋我今日講嘅嘢，我頭先都透露咗咧，中央都係同樣支持啊。至於建制派冇錯，我 係請你唔好 咁，我講咗支持就唔係添煩添亂啦，即係有啲我唔可能你逐個字我逐個答嘅各位記者啊。支持，當你去支持一個人，你就唔會話呢個人咧係你嗰四個字啦，係咪啊？就建制派咧，我相信你哋而家去訪問緊咧，我完全接受建制派議員如果認為係有啲失望，啊有啲失望，或者令到佢哋啊，即係對佢哋自己嘅支持者交代有困難，我完全接受，亦都係我剛才已經係率先同所有，不過唔係所有出席啦，同幾十位建制派議員咧去交代呢件事，亦都希望得到佢哋嘅理解同埋包容。因為大家的共同目標都是不想香港亂，都不是想香港出現一些再嚴重撕裂，甚至有一些暴力的情況影響到我們的警務人員或者是普通的市民。所以但對於這個過程裡面，他們作為我們最堅強的後盾，我是深表感謝。我剛才在發言嗰度咧，都係有感謝到建制派議員同埋支持者喺呢度再次對於佢哋喺呢幾個月嘅堅實嘅支持，甚至係喺地區嘅層面，不顧被人侮辱、抹黑，咁樣去堅定支持特區政府咧，我再次表示感謝。 請大家再盡量簡短一啲。Now TV。 其實過去四個月，大部分的人都反對過，三次遊行遊行過，專業界別都發過聲明反對。點解要去到星期三發生大規模衝突，你先肯收回？係咪以後有爭議性的問題，你都要逼市民上街，甚至有衝突，或者甚至流埋血，你先會可能考慮下暫緩？同埋另外想問，頭先有英文媒體問過你有冇見韓正，你係話以唔係公開會面而唔講，你可唔可以正面答你有冇見過韓正？係咪因為韓正叫你停手你先停？因為張建宗接受我哋訪問星期四都係話唔會收回條例嘅。究竟星期四接受訪問完之後，今日你同中央中間發生過啲乜嘢事，令到你要收回？同埋你會唔會？ 我諗差唔多啦， 叫局長問責下台，因為推唔到呢條法例。 我答咗第二題目先啦，第一條都唔係好記得嚇。就正如我所講，行政長官每日有好多日程，見好多人，係唔可能將我所有嘅見人見邊個去講俾大家聽嚇。全世界都唔會，我相信嚇。咁所以咧冇辦法可以直接回應嚇。如果呢個令你不滿，我都冇辦法，因為呢樣嘢如果係隨意破格破例咁回應咗咧，就對後日後不但止我啲管治團隊個個要將佢啲私人日程俾曬大家睇咧，個影響就好深遠。呢個決定係我做嘅， 如果要知道呢個決定係我做咧，其實都唔係好簡單、好複雜嘅啫。事實上，我頭先講咗啦，過去兩日嗱，星期三跟住星期四、星期五，過去兩日我見到大量嘅人，亦都有唔少嘅社會嘅領袖嚟見我嚇，或者用其他方法去話俾我聽，佢哋都希望我哋停一停、諗一諗。我係基於呢啲同埋我剛才講嘅兩大嘅考慮咧，作咗呢個決定。作咗你決定咧，亦都係通知。中央中央考慮了我的判斷，一如既往呢都是尊重和支持，這個很清晰了，希望不會再有任何的揣測，是一個中央的命令，等於最初做這個逃犯條例不是一個中央的指示做。兩三日前，即使我國駐英的大使劉曉明大使跟我說怎麼樣，這件事是特區自發想改善法制做的，中央沒有給過指示，咁呢個係清晰無誤噶啦，希望。至於喺過去由二月中到而家咧，係一個過程嚟嘅啊。事實上到今日，我都只能夠話意見分歧啊，好難即係話咧就係話一面倒係得一個意見。如果係得一個意見，就建制派都反對，咁啊可能更加容易處理啊。但意見係分歧啊，分歧嘅立場都好鮮明。即係似乎又大家都唔係好肯行多一步嚟到揾下妥協啊嘅空間，咁所以我都係睇咗過去一個禮拜發生嘅事咧，基於我剛才兩個考慮，希望社會早日回復一個相對嘅平靜。呢、這個唔係淨係因為禮拜三啊，係相對嘅平靜，亦都希望咧唔好出現到進一步嘅即係有人嘅受傷害啦。咁所以作出咗呢個決定，呢、這個決定係艱難嘅。因為今天作出的決定呢，就在短期內是似乎難以可以實現到這個初心，去改善到香港的法制。但是我都希望社會呢給時間、給機會我們呢再去努力在這方面的工作。 The lady here please。 這邊的這位女士，我是 Sky News 的這條條例草案是引致很多人有恐懼，而且呢就在街上呢就很多人呢就是出來呢示威的，回歸之後未所見的，你會不會呢就是致歉呢？因為造成了這麼大的傷害。其實呢我剛才呢回應各條的問題，其實咧個條例草案本身咧嗰個係初心咧係好高尚嘅，其實大家都知道嘅。我哋係呢條條例草案咧會讓我哋咧就係履行我哋嘅責任啦。咁讓人哋知道我哋有好好嘅法治，唔單止為我哋嘅市民，亦都可以咧就係協助咧就係國際間咧就係處理一啲跨境嘅嚴重罪行嘅。所以嗰個係立法嘅原意咧係非常之好嘅。不過我係承認喺呢個溝通方面咧唔係好有效，令到我哋咧就係去解釋到俾人哋聽呢件事係值得做嘅。當然亦都有其他嘅情況、其他嘅因素係讓我哋咧就係有市民咧係感到憂慮嘅。我諗嗰個係下一步最好就係停一停、想一想，去揾機會去讓我哋有時間去點樣樣去係好好咁能夠達至條例草案所定定嘅嗰個目標。 Is it the lady at the back? Yes. 後邊嗰位女士。 Thank you very much, Chief Executive. 唔該曬。我係 CBS 嘅，係美國嘅新聞記者。喺星期三嘅示威嗰度，我哋見到警方咧使用嘅武力咧係過分嘅。咁其實咧，我哋亦都有行家咧就俾人咧剝到個頭嘅。咁似乎咧係警方咧亦都咧就係打人哋嘅頭部嘅。嗱，聽日咧佢哋咧就係話會咧係有遊行嘅。佢哋亦都講咗佢哋唔係暴徒。佢亦都希望咧，你哋拘捕咗嘅人咧，應該係釋放佢哋嘅。你會咁做咧？香港係一個係守法嘅地方。我剛才咧回應第二條問題嘅時候已經講咗啦。就算係行政長官本人咧，亦都需要依法行事噶。所以我係唔會咧就係 干预是執法者，是哪个是要拉哪个，不用拉哪个释放，不应该这样做的。我想我相信是人家就不会再信任我们了，如果行政长官可以下令拘捕哪个释放哪个的话就不可以的。我是不会的，我们是不会的，就是干预是執法机构去那个调查的工作，也都不会干预那个是检控的工作或者司法部门的工作。一切行事都要依法而行的，无论是司法方面或者是检控方面，他们根据基本法都是独立行事的。作为行政长官，我自己不可以带头是去触犯法例，亦都不可以违反基本法。基本法是我们重要的宪法的文件的。你讲到话使用武力，我相信大家都是看了新闻，是在那天都在电视画面那里见到。你们会留意到警方当时就是防御性这样去保卫这个立法会大楼外面的环境的。我不會說全部，但是肯定不是全部，因為那裡可能有40,000人，有一部分的示威者也都相當之暴力的。如果你有看到他們所用的武器，即警方所檢獲的武器，就不是一些你會在一個和平示威那裡會用得上的工具，或者一個和平的遊行那裡會用的一些器具的。 你有沒有見到那些磚？有很多的磚頭是向著警察掟過去，你有沒有看過他們特地將那些車放在路中心來到去阻塞交通，你知不知道呢？我其中一個問責 的人員呢，就是被困在路上幾個小時，就是因為他們封了一條路。我希望你可以將所有的事情都考慮過，然後才來到下結論的，即是關於星期三所發生的事。 三條那邊，前面綠色，綠色衫。 想請問林太，你會不會承諾本屆立法會會期不再提出恢復二讀？另外，作為公僕，你認為點解咁多人反對、咁多人上街嘅時候，同埋發生咗流血衝突之後，你有理由唔下台？ 第一咧，這個而家暫緩咗之後咧，係要作一個全面嘅去聽意見嚇、尤其是我話係用一個開放嘅態度嚇、我剛才一發言亦都話咧，我無意為呢個聽意見的工作咧係設一個限期，咁所以咧就既然冇限期，亦都唔可以承諾。不過我而家可以同大家講咧，因為我擺咗另一個嘅叫做關卡啦，即係我唔會就咁翻去立法會大會作一個恢復二讀辯論。我哋聽完意見，整合咗啲意見咧，一定會先交翻俾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啊。咁所以並不存在即刻又俾個預告咧。可以翻返去立法會恢復二讀辯論，而按住我哋嘅經驗，我本人都經驗豐富啊，喺政府裏邊要做呢啲又全面又多聽意見又多解説。而家已經係六月中啦，我睇嚟咧喺今年內，我哋都難以可以行到第一步，即係話翻返去立法會嘅保安事務委員會。即係如果嗰個時間性對你係嘅疑問係有用咧，我俾呢個嘅時間性咧，就係睇嚟喺年底之前咧。都很難做完啲工作，係可以翻到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咧，嚟到去作一個嘅綜合嘅匯報。冇錯，我是一個接近40年的公僕，我仍然以做公僕為榮，而且我是很大量的工作想為香港做啊，無論喺拓展經濟、改善民生嗰方面，咁我希望咧繼續喺呢一方面咧係以我。40年的公僕的經驗咧，能夠為香港可以開創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仲有兩條，呢位01。 香港另一鄭平，林太，我想問一下咧，因為有報道指話今次政府高層判斷啦，星期三嗰場衝突係外國策動嘅顏色革命。咁其實呢一個消息講咗出嚟之後，有好多批評都覺得政府呢個講法係諉過於人。我想請問特首，你而家仲覺唔覺得呢場仲係一場顏色革命，定還是其實係港府一路喺推行修例嘅過程入面誤判形勢，所以先至搞到咁多人上街同埋衝擊立法會呢？唔該。 一個簡單回答就係我哋冇作過呢個判斷。 港台， 俾台灣問啦。 台灣的，台灣的事。 港台， 這是台灣的事嘛？ 你讓他問。 請你靜一啲啊 ，please。 沒問您問。 好。當地的問題。 請問。我是台灣中視記者，我想問一下，當你的講法是不是即係話陳同佳案就冇辦法去做呢？因為香港政府從案發到而家一直都冇直接同台灣相關單位有溝通，到咗今年二月份之後，我哋先至表示會透過有個呢個修例去溝通，會唔會有時間溝通去解決呢個問題呢？香港特別行政區和台灣的溝通一向是透過兩個組織的，一個是策經會，一個是社經會溝通的。我們現在在台北還有一個經濟文化辦事處，是按著這件事情，台灣當局是有幾次希望我們提供協助，刑事協助，希望我們之後可以移交陳同佳，這個也是驅動我們 在法律上找這個方法來做。其實我們很長的時間才找到今天這個方案，不過今天看來這個方案也沒有可能，就是讓到陳同佳在離開監獄之前能夠做到了。所以我現在的說法就是說，我們應該是沒有這個法律基礎去同台灣按住台灣的要求將疑犯或者逃犯移交。唔該。 好，有關修訂逃犯條例最新進展的政府記者會已經是啱啱結束了。略為同大家總結一下，特首林鄭月娥說，經過過去兩日的研究，見了大量的社會領袖，她本人是決定暫緩修例，已經通知了中央，中央亦都是表示支持。她說會再同社會溝通和做更多之嘅解说，当局亦都会收回二读嘅预告，立法会大会草案工作会暂停，直至到完成解说，冇修例嘅期限期啊。但佢就强调修例嘅初心系正确，因此不会撤回。好啦，呢一节特别新闻直播结束，多谢收听。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大家好，我系阿一。在这几天在我们身边都充斥着很多真真假假的资讯，很多时候我们都分不清哪些对哪些错，但是希望大家都记住，住得在这个地方的都是喜欢这个家。 我相信你本性好，白纸一张，但你怎样创造善与恶，变了都好，我们怎样对他怎样去做。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在里面可以找到共鸣，启发灵感，可以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扣人心弦的故事，出人意表的结局。找一本你喜欢的书看看，可以给你无限空间追寻梦想，看书的乐趣和魅力任你尽情探索，共享喜悦新时代。 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拍拖咁耐都唔见你放下闪嘅咧？ 啊，崔杰彤啊，问我嘅时候你又咁鬼精彩，但系而家知道我想问翻你咧，你睇下你样几尴尬。你拍拖嘅时候又唔见你放闪？ 喂，其实系我问你先嘅。 嗱，既然大家都唔想答住嘅话咧，不如留翻礼拜六晚10点至12点啦。香港电台第二台私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我再问过你。 我问你啊。 On a Saturday night。 你有冇用过呢个手机程式开私家车坐啊？ 你用呢啲出租汽车服务前，要问清楚架车有冇运输处发出嘅出租汽车许可证。上车时亦要留意挡风玻璃有冇展示许可证。冇许可证嘅车本身已经违法，万一发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险可能会无效噶。 吓，咁冇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没意识，学会了蒙住两眼，狂想烟花未散。没记忆，学会了蒙住耳朵，派对里任意高歌。 Let's go. 衷不为晚，嘈觉醒面向这现实世界无惧，睁开眼。哎，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时间嚟到四点三十五分，呢度系寻常事， 认真做。 播一部天气先，咁而家咧就系29度，相对湿度咧就77%嘅。咁啊，而家咧就寻常事认真做，而家开始啦。 系啦，直播室入边咧有莫莉啦，有阿乐啦，有思培啦，仲有迪神喺呢一度嘅。咁啊，今日个头提犀利喎，思培即系带咗啲新嘢同我哋讲 啊 嘛。 系啊，其实呢样嘢咧都几困扰嘅，有时咧。 你有咩唔困扰啊？ 我好多嘢都好困扰噶，不过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咧好多人都啱用嘅。 系咪真噶？ 我觉得 我啱唔啱用 计你要啊，一定要啊！ 我要一定要添啊！好洗耳恭听， 因为计上个礼拜咧，佢话人哋咧中意佢咧， 哦系啊， 我真系唔再信啦。 佢自己嘅谬论 系佢幻想出嚟， 长期都活喺自己世界啊嘛， 唔得噶，要跳翻出嚟噶， 系咯。 OK， 好啦， 唔好活喺自己嘅世界， 清醒啊，知唔知？ 清醒， 醒 振作， 翻来咯， 好嘢嚟啊！ 唔系，咦，你系？ 我就系知火野黎， 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同一位新嘅朋友食饭，其实你对对方咧都好有兴趣，好想望住佢倾偈噶啦，但系望得耐咧又觉得好尴尬，究竟点算好呢？我即刻咧谂起喜剧之王咧有一段就话，你望唔到佢只眼嘅话。即是他的眼睛不漂亮的话，那你就找一下其他漂亮的地方，例如是望他的头发，再不是望他的鼻，再不是望他的口，或者望他的牙，那究竟行不行呢？我自己觉得呢，如果要有礼貌的话，正常都是望回只眼好一点的，不过要令人感觉自然舒服，避免以下这几点就最好了。首先就是眼睛，眼珠就不要成日鬼鬼祟祟碌来碌去，从来都不望住对方的，被人感觉呢就好像自己很没自信，或者有些心术不正的感觉。虽然是善意，或者对方真的很漂亮，但都不要牛咁眼咁望住对方，被人感觉呢好像不是大脑麻痹，就好像突然间你一个人代入了外河的感觉。另外眼神都好重要嘅，你又唔可以冷冰冰咁睁大只眼咁望住对方，俾人嘅感觉咧就好似充满住敌意啦，或者好似想用权威去吓怕佢咁样。另外啦，最后一点咧就系人哋同你讲嘢嘅时候咧，就唔好成日望其他地方啦，好似佢讲嘅嘢好无聊咁样，咁俾人感觉一种冇乜礼貌嘅感觉。多练习多尝试，自然咧就可以运用得游刃有余噶啦。如果你都想人哋对你嘅感觉好一啲，就要多留意眼神嘅重要性啦。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有时咧好尴尬嘅，做男仔真系唔敢望嘅。嗱，有啲位置咧，我真系避忌啲嘅，尤其是眼神接触好紧要。 系。 你人哋覺得你鹹鹹濕咯，即係直接可以用鹹濕嚟形容啊，即係唔係嗰啲啊你好猥瑣，唔係鹹濕咯， 我覺得係即係唔係你第一眼望邊度而覺得鹹濕？當然啦，即係你定睛地去望住某一個部位就梗係鹹濕啦。 定點啦， 係啦，我意思係你個眼神你可以係即係你彎彎地豆豆 彎彎地 豆豆眼嘅 色迷迷啊， 係啦，定係你好誠懇嘅眼神啦，定係或者你只係即係想意思話俾人聽，你只係想同人溝通嘅眼神，其實都有分別。 哦，係啊， 係 feel 到噶嘛，即係你內心嗰種感覺會透過你嘅眼神浮出嚟噶嘛。 係噶， 但係咁又好尷尬喎。即系如果你话第一眼望住人就会好咸湿，但系如果咧男仔唔望住女仔嘅话咧，又会俾人话冇自信噶喎。 冇话唔望女仔，就系话你望边啫嘛。 即系如果唔敢望佢对眼，啲人又会话诶冇自信嘅，耷低个头，连只眼都唔敢望嘅咁样。 即系因为咧你望边咧，就系会界定你嘅脑谂紧乜嘢，人哋会评你个脑谂紧乜。但系你望佢个样咧。佢又唔會有咩唔舒服㗎喎、但係反而你盯喺啲敏感位置呢咁你係弊啦。 哦，梗係啦。 你有冇試過呢真係望住隻眼望得太耐好尷尬啦，真係望下其他嘅位置。即係有啲人話啊、你望下兩隻眼中間或者。 鼻呀係咪 呀，或者係可以望鼻啦或者望下條眉啦咁樣。有冇試過呢？ 會嘅，我自己親身試過呢，其實間唔時有時同人講嘢都會嘅。講講下呢唔係好想 focus 喺佢嘅樣子，我就會望咗佢側邊。即系例如我而家望住阿毛，阿毛背后系个 CD 柜，我系望咗 CD 柜谂讲紧嘢，但又望翻佢，即系会游，会有少游离咯。唔系话即系觉得尴尬，望到佢咩，而系硬系好似盯住有啲唔知点样俾啲咩回应咁样。咁、所以我有时都会咁样嘅。 我都会咁做嘅，我仲多添啊！即系好短时间我就望去第二度，因为点解咧？我有头先翻去的神讲话，佢觉得冇尴尬，但我觉得尴尬咯。经常性望，即系我通常同人倾偈，我第一时间一定望人哋对眼先。 系啊，正常啊。 咁示意。这个是最基本的礼貌，你要告诉人家你是有诚意跟你沟通啦。咁跟住，但系望完之后咧，我会觉得一来就是长期定睛望住人家的时候，你会首先令到人家都尴尬啦， 系啊，又会豆鸡眼啦， 系啦，跟住之后自己又有啲尴尬啦。第二嗰样嘢系，我会觉得好攰啊。长期望住嗰个人个样，咁、我就会望去第二啲。但系因为我对眼会觉得好攰，我想去望第二啲嘢，跟住等自己个 focus 去远啲，跟住先再望翻过嚟，咁望翻落佢度咁样。 嗱，但系不过咧，也喺个办公室上面，如果你对住一啲 boss 啊，或者你对住一啲上司级啦，你又唔可以咁样做，因为有啲研究都讲过咧，就系话其实你咁样做咧，上司会对你嗰个嘅感觉唔好，因为咩咧？你私塾，佢觉得你讲嘢唔 firm。正如老板落 order 同你讲，如果唔系兜口兜面望住你，你唔觉得有压力噶、如果个老板见到你贪天望地又笑晒咁样，其实你会觉得好舒服啊，冇嘢啊咁。但如果佢好认真咁望住你双眼讲咧，咁你就即系有一种压迫感。 其实我觉得系睇下你望去边之为之私塾，即系譬如你望下老板佢突然闪去第二度，即系仲要系闪得好快，咁就摆明私塾啦。但如果你又揸住文件嘅喺 office 入面嘅话，你扮望下个文件， 咁都 OK， 咁样咪可以避过咗呢个私塾同埋尴尬。 所以 pops 好紧要，你手上有咩工具咧，可以帮你挡咗啲嘢。 但我又谂起一样嘢就系、咧，嗱，虽然我曾经咧就未遇过呢啲老细啦吓，我遇过嘅老细都好啦，咁但系睇戏咧遇过一种 case 就系咧，譬如如果一个员工俾个老细闹，但个员工咧 keep 住望住佢咧，个老细会俾个反应就系、你做乜咁样望住我？你系咪唔服啊？咁样噶嘛？ 又唔会、 好少会遇到咁、 反而系如果我真系同上司讲嘢咧， 都系怪怪 的，因为点样老细会点样觉得唔服呢？就是、你本身好多嘢都令个老细觉得你唔服，你先会得到老细有咁嘅反应，唔系老细唔会突然间咁 落嚟俾你感觉系咁啊？ 冇、遇过啲老细都很好好 friend，OK、okay。 不过因为系老细对你可能另一个感觉，所以你唔好攞自己把尺嚟比， 即系你正常将只眼打开嘅话，应该唔会有特别嘅感觉嘅。咁你望住系尊重啫，除非真系佢闹你嘅时候，你正。眼咧净睁到大一大，咁你会俾佢 feel 到就系你 系 咪唔服我？ 你 嚟眼神咯， 系眼神系真系讲到好多嘢，其实系 冇错啦。咁不过咧，头先讲到咧，眼神呢一样嘢啦，其实咧都有一个心理测验咧，就可以讲下第一眼如果对方系望你边一个位置咧，就代表佢系咩类型嘅人。咁、我觉得稍后可以俾你哋你谂一谂下。先讲四个 option， 然后咧我哋一首歌之后咁就揭晓究竟大家中意望咩代表乜嘢啦。咁首先咧就有呢个头发啦，或者对方第一眼咧会望住眼啦，你嘅双眼啦，或者系望住你嘅面珠灯啦，或者系望住你嘅嘴嗱，得呢四个 option 咧， 有冇得拣望住棚牙嗰啲噶？ 望住棚牙当系嘴咯， 望住啲手指啊。 其实我都好中意望牙噶，我觉得我自己有啲变态。 嗱，不如咁，你第一个选择就系望头发。 第二个选择望眼睛， 冇错。 第三个选择系望耳仔啊， 面。 第四个选择望嘴，我俾第五个 option 就系望呢啲，望其他部位。 Okay. 我哋翻嚟拣，嗱，讲下有咩其他部位想望 ？OK， 一首歌翻嚟之后，先陪解答你啦。DJ 有呢一首《碌架床》， 好啦，嗱，头先又讲到咧，如果你同对方啦，即系异性啦，一齐去食饭或者去想了解多少少嘅时候咧，佢第一眼咧望边度咧，都代表佢系一啲可以分析到系咩类型嘅人啦。咁、如果大家其实中意望边度先？ 不如我讲先啦。 好啊， 望个样， 望 个 样 整 体， 面珠系啦，整体 即系要像卜卜嘅。 望个样， 点样会一个你理想嘅面珠灯咧？ 有苹果肌啦，系啦，有水泽啦，有光滑啦，咁样咯。咪讲下啫。因为我好衰嘅，我系好凭直觉去认一个人嘅人、我会第一眼望咗个人，我会睇下佢或者佢同我倾偈嘅头几句，或者第一次嘅对答啦，佢系一个咩人？咁我就会其实就已经入咗路噶啦。 哦，呢个系好即系好单纯地第一下判断嘅。 系啊， 因为我同阿莫，你记唔记？你对我第一个印象系点？ 记得啦。 因为咧，我对佢嘅印象系超清晰嘅，到今时今日我都仲记得佢嗰个衰声。 点解咧？做啲乜嘢咧？ 嗰阵时我啱啱比完赛之后咧，佢打电话约我即系开会啦。佢系食住粒糖咧，去同我倾电话噶。喂 ，Dixon。 即系 咧，星期几咧？出嚟开会啊？开唔开啊？嗰啲声嚟，即系一嚟就已经好真性情嘅， 压力大啊嘛，要舒缓下嘅， 系咁、所以识咗 逼住逼住啊嘛。 我又唔系咁睇，如果你话我对阿莫第一个印象咧，我系好深刻嘅、因为点解咧？我见阿莫嘅第一次咧，就系我第一日喺港台翻工嘅嗰一晚。我仲记得嗰阵时系读紧书，系一个 part time 翻工啊！第一日嚟电 台，第一日嚟香港电台翻工嗰一日， okay. 我仲记得嗰阵时系凌晨嚟嘅。咁我第一个，我嗰阵时做一个 part time 咧，就系第一个任务就系翻嚟帮手听电话，系听轻谈。我就见到阿莫，我同你个印象系完全相反。阿莫系好热情咁同我打招呼，佢同我讲：，嗨，我叫莫莉啊，咁样系啦。我仲心谂，哇，呢位 DJ 好热情，一啲架子都冇、识落就再讲啦吓。OK， 好，继续。 知唔知点解啊？ 点解啊？ 因为嗰阵时我冇化妆。要掩饰自己的不足嘛，所以咪要礼貌啲咯。 哦， 同埋嗰阵时阿乐靓仔啲嘛，同埋我睇佢五官事正，以为佢个好人。 唔系，听讲阿乐嗰阵时瘦啲。 系啊，咁而家唔系嘛。 系啊，识落就知唔系咯。 咁咪变咯。 系咯、 好现实。 唔系，咁我觉得 好直噶。 咁我觉得莫阿莫嘅感觉咧，系即系好 nice 嘅，同埋即系感觉系一个好温柔嘅人。 点解突然间 关你两个咩事咧？我讲啫嘛。佢两个又冲出嚟讲对阿莫点做咩啫？ 咁大家讲晒，唯有讲埋啦。 虽然阿莫经历咗好多大事喺呢一度， 系啊，同埋就算你两个对我嘅感官系点，我都唔会再理噶啦。我唔会觉得咩一回事噶， 都冇嘢噶。 世界就系咁嘅，即系你做有时做少你会好惊噶嘛，咁最紧要做埋啊嘛。 嗱，但系我头先咧即系几个选择啦，重复翻先，有啲啱啱听嘅朋友仔，咁有几个选择系咩咧？ 系咁啊，首先咧，你会望头发啦，定系望眼睛啊？定系望面珠灯，还是系望个嘴咧？ 系啦，第二个选择 做咩噶？ 其他。 咁我就可以分析到對方究竟係邊一種類型啦。咁、有一種就係完美型，一種係分析型，有一種係成熟同埋有愛型。 我就揀咗面啦。咁啊，的神啊，落嚟揀。 我諗我係比較睇頭髮先嘅。 睇頭髮。 係啊，女仔對望女仔，我係睇頭髮。嗱、我自己比較中意長頭髮嘅女仔嘅。 啊 ，OK， 我長頭髮。 吸引嘅長頭髮嘅女仔、 都有啲分唔吸引嘅師傅。 咁话长发就得噶啦嘛，定系要？ 所以我点解得出长发都吸引嘅，咁、okay. 所以证明都有一啲系唔吸引嘅长发。 你同阿Dixon合作咗咁耐，你梗系听佢讲埋先冲出嚟啊嘛。 咁系因为咧，头发咧可以变化好大，长短啦、颜色啦、香味啦，香味系最令我最快加分嘅。 系，一定系 有个人好靓嘅，头发好靓嘅，但系头臭。 所以咩叫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咧？所以呢啲远观冇问题， 系 不能近见，系啦。 咁、我想问啦，要我讲一句啫吓。咁、如果系佢系用中药味嘅洗头水咧，而家好兴。 唔系咁睇你咩中药香唔香啦，即系讲真 噶， 讲真啦，你就算好中意闻男仔嗰啲古龙水啊，如果佢系中药味古龙水，你得唔得？红枣咁样，你系咪唔 OK 啊？你都唔 OK 啦， 唔 OK 啊， 系咯。 哎，好啦，阿乐啦，问下你，你睇咩？ 我自己，我谂我会望眼睛啦，系啦，因为我 系 一个 呢个 choice 入边有噶。 系啊，有嘅，第二個嚟嘅，系啦。咁因為點解咧？其實我自己同人第一次溝通嘅時候，其實我都會先好睇對方個係一個咩人，跟住我再俾咩 reaction，因為始終第一次見啊嘛。咁我覺得其實眼神咧，其實真係可以 tell 到好多 story 喺裏面，係啦。咁所以我 就溝到溝到 story 啊。 係啦，咁我即係第一眼就會先望一望佢眼神咯。 Well， 咁即係有咩解釋咧？師妹 ，OK， so 師妹你有冇英文名 㗎 ？Well， 係師妹咯 ，CP Well。唔系，我自己咧系望嘴嘅人嚟嘅，系啦，咁我就讲下啦，究竟系代表乜嘢咧？如果系望头发嘅话咧，代表你系一个追求完美型啊， 即係對方係追求完美型。咁、咧，無論係長髮又好，短髮又好咧，我自己覺得啦嚇、啊，即係你係好睇好 details 嘅嘢啦。即係你同好多人咧都第一時間可能 focus 係個樣噶嘛。咁咧，另外啦，如果你係睇眼嘅話咧，代表係一個分析型。即係嗰個對方咧，如果盯住你隻眼，定住你隻眼，咁佢好似咧就想睇下你嘅內心世界啊，洞悉你有啲咩嘅諗法咁樣嘅、 我覺得望眼都幾侵，唔好話侵略，嗰啲叫咩？即係個 攻擊性 係啊，有少少我覺得會係咁嘅，即係話哇，你一嚟又想摸清我底細嘅感覺咯， 係啊， 因為對某啲人嚟講，其實唔係咁中意咁 open 地俾你睇曬我個人噶嘛， 係想識耐咗先 啦， 係 啦、 啊啊，我自己望人對眼咧，我又好有技巧咁望嘅，即係其實我係會不時可能望兩秒，跟住就啊，你一離開佢眼神又望一望咁樣， 即係頭先我講嘅閃縮啊嘛， 唔怪咁多人都 就係呢啲啦嘛， 唔係就係呢種好嗱。咁如果望面珠燈代表啲乜嘢咧？即係代表。你是一个很有爱的人也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有爱 的人、因为呢平时你、看他的面珠灯讲话的话呢即代表、他呢、就是很想、怎样说呢他当你小朋友样的、他就会告诉你究竟有什么啱做啊有什么不啱做啊会带领你的这一类人是。 咁我又未至於帶領嘅， 但我覺得都似啊嘛 喎， 似啊，其實似啊， 係啊，即係感覺有一種會成日帶住我哋，好似大姐姐咁樣嘅感覺，係 個照顧型咯， 係啊，雖然阿 母性泛濫多啲咯， 有 時候啦，因為我見到阿母咧，有種好 warm 嘅感覺嘅，就係咧佢一見到我，譬如有時行過，哇，阿母啊咁樣，跟住咧佢話點啊仔咁樣嚇，即係其實呢句咧係可能反映咗佢真係都幾戚戚， 阿母見到你真係熱喎，興咯。系啊，变亲你都热咯，唔知点解。 佢系我仔 嘅，系真系嘅。我形容阿乐咧，我对身边所有嘅朋友都话啊阿仔啊咁样。跟住我会话哦，礼拜六新嗰个仔啊，咁我就话阿仔点样点样点样，即系会系咁样嘅，会咁形容咯。咁师傅都系阿女嘅，我嗌。 系啊，你嗌我咧。 多谢。 喂。嗰隻嘢咧咁樣，大師培咧，你揀咩啊？ 我揀個嘴，其實咧代表咧呢一類人咧係好有佔有慾嘅，佔有慾好強嘅。咁咧佢就好似當你獵物咁樣， 哇！ 係啦，咁佢唔想放開你嘅，咁係嗰種 一嚟。哇！你一嚟，你有冇睇我的嘴啊，大佬？我真係遮住先， 揞住啊嘛，好驚。 但你真係會望嘴先， 係其實 唔尷尬咩？ 唔尷尬啊，因為 好 過望 眼。 女仔望女仔嘅嘴好似好啲， 唔系因为佢望你个嘴，你唔系好觉啊，唔系你对眼好明显。 咁啊系，但系其实咧有时望嘴好尴尬嘅，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经历过咧。有时你佢对方望你某啲部位咧，你会谂嗰个部位系咪有问题，系咪有啲嘢好养眼？ 咁冇人叫你定睛望佢分零两分钟咁嘅。 即系例如嗱，我同你讲紧嘢啦，突然间望一望你个嘴，望一望你，你第一下会 sense 到，咦系咪我臭啊？咦系咪我嘴爆拆啊？咦系咪我嘴流血啊？即系你会突然间会联想好多呢啲嘢。 我又唔会、啊，即系其实我唔会定住嘅。不过第一下第一眼咧，我会俾个嘴吸引住嘅、因为我中意啲笑容好灿烂嘅人嘅、即系或者啲牙齿好齐嘅人嘅。 阿乐。 少少，咦？ 有爆、 OK、 有爆牙咁喎，屈佢 一到呢啲位即刻， 系啊，即刻屈佢。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睇下大家觉得准唔准啦。我自己觉得都算系准嘅、 我哋四个咁啱系完全唔同种类嘅人。 你专登嘅 吓？我唔系专登噶，我哋都冇夹过之前系啦。 嗯、好啦，咁啊，所以如果对住即系新嘅朋友啦，我觉得咧最紧要其实都系眼神啦，即系你眼神点样表示友善，咁同埋唔好成日闪闪烁烁啊咁样，其实就令人感觉、OK。 我觉得其中一样嘢系啱嘅，笑容咯，即系无论你对咩人都好，你初相识好，你对即系识咗好耐嘅朋友都，因为笑容其实对方会觉得你亲切好多嘅。嗯 胜仗变成败仗，我不畏惧地活着，心中充满了志向，有很多想法在扩张。世界太满要留白，世界晚了会停下雨，何才能留住这刻？我只想控制时间，到我的世界由冷闭上眼，就堕入了想象吧。Set me free, set me free， 尽情释然。被快乐带走。 宁静之中问我害怕吗？没有梦怕黑，凭自信发梦，我够资格。Just let me be, set me free， 自由感想 I can dream my dreams。 平静之中问我更要吗？问我愉快吗？陪着我就抱住这刻，就记住这刻，专心去用美梦作假，就化蝶了吗？投入去接受我的一切。 It's not me 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日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意外，咁现时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慢线有意外，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慢车，龙尾海丰园。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而家维园道去永兴街嘅东行路段咧，系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系由三线改为两线行车。而介乎永兴街至到清风街嘅一段兴发街南行咧，亦都系封闭。咁由东区走廊西行去兴发街嘅车辆咧，系需要左转入哥顿道或者系永兴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西贡。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二台有快乐吧。 我 Alex 认为快乐嘅爸爸一定要对老婆好。 我阿土就认为快乐嘅爸爸仲要对仔女呵护备至，最紧要有身教嘛。 我 TV 就认为快乐嘅爸爸咧就系担起成头家都毫无怨言嘅，因为爸爸系我哋一家人嘅支柱嚟噶嘛。 Made in Hong Kong， 爱晒所有爸爸 ，I love you。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斯芬啊，我想问一下咧，点解你拍拖咁耐都唔见你放下闪嘅咧？ 啊，崔杰彤啊，问我嘅时候你又咁鬼精彩，但系而家知道我想问翻你咧，你睇下你样几尴尬。你拍拖嘅时候又唔见你放闪？ 喂，其实系我问你先噶。 嗱，既然大家都唔想搭住嘅话咧，不如留翻礼拜六晚10:00至12:00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斯芬崔杰彤周末有情人，我再问过你。 我问你啊。 On a Saturday night。 小朋友要有型，要食得新鲜，少啲盐会降低高血压风险，心脏健康个个都安心啲。屋企住得好，学校老师安排好，有型饭盒煮得好，少盐少调味料个个做到，健 康飲食先飲素， 有型飲食健康成長，上 school.eatsmart.gov.hk 睇下啦。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寻常事，认真做。 工作的动力咧就源于揾钱，咁啊揾钱咧，我哋通常都会谂住究竟点样使啲钱好咧？咁啊最好当然就系去旅行啦。但系人大咗咧，去旅行嘅心态咧自然就会改变。有时咧我都会觉得，唉，去旅行咧去到个人好攰啊，有时想放松噶嘛，反而仲攰过翻工。嗱，翻工咧我哋都系朝早准时七点起身，甚至有啲远啲嘅要六点钟起身咁样。八点半一定要准时翻到公司，去旅行呢一样七点钟要起身，有啲呢搞得耐嘅都係六点钟要起身，因为八点半到呢就约咗啲人要喺大堂集合，咁样就话我哋要赶景点啦，九点零钟去到第一个景点喎，啊乌眉瞌睡啦，上旅游巴又好，你自己坐车又好，都一定眼瞓嘅。嗱，去到景点呢你就只有45分钟左右行嘅啫，咁啊去到十点啦，十点就大家就喺门口等啦，咁样吓45分钟咁少，行到咩啊？哇，你呢个景点大到坐车啊都要一个钟先游得晒，45分钟行你觉得 OK？ 唔系嘛？咁所以咧就扎林求其影张相咧，咁啊即刻就翻去集合啦。去到下一个景点，可能去啲靓嘅 cafe 啊，去嘅 coffee shop 啊，甚至乎有啲可能系买嘢嘅地方啊，咁样得一埲墙就系嗰个景点啦。咁请问点样可以喺嗰度影个半钟头咧？求其啦，影张相啦，影完之后就话食饭啦，食完饭之后又话有四个景点要讲啦，大家扎林啦，快啲走啦，咁样终于都忙晒成日嘅行程啦，大家都攰啦，早啲翻去休息啦。今晚咧休息嘅时候咧，记得啦，瞓冧啲，听日八点钟准时喺大堂再见啊，食早餐七点啊，唔系搞笑系嘛？望一望表，十二点几啦，真系仲惨过翻工咧。所以你话你觉得翻工舒服啲？定去旅行舒服啲呢？ シクロンジョーカ ー！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个星期咧，重量级嘅嘉宾啦，就揾嚟啦，两师徒啊，咁啊，佢哋咧都系喺玩具界啦，甚至乎插画界啦，都唔系博有名气啦，系好有名气啊！唔止香港出名啦，国内啦、台湾啦，甚至乎海外啦，都有好大量嘅粉丝，同埋好多好多嘅作品嘅。咁啊，佢哋分别咧就系 Kenny， 大家好，我系 Kenny， 系啦，仲有 Kira， 大家好。 咁啊，今日咧揾两位上嚟啦，其中要即系一齐分享啦，一齐研究嘅题目啦，就系、是。art toy 玩具艺术啦，或者艺术玩具啦，都要问一问，作为一个即小男孩啦，或者一个麻甩佬啦，即玩开玩具都系哇会喐嚟喐去啊，会变形啊，或者系高科技嘢啊，可能有遥控啊， 咁究竟 arts toy 系啲咩嚟嘅咧？ 艺术玩具，大家去理解嗰时咧，可能最容易理解佢就系一边系艺术嚟嘅，有一边系玩具嚟嘅。咁但系咁讲咧，可能中意艺术嘅人咧就会唔系好明白，咁点解佢唔系艺术品啊？或者玩玩具人，佢觉得点解佢唔系一件玩具？最简单讲就系佢同玩具有咩分别咧？普通玩具咧，可能有啲功能性，所以功能性之后可以玩得噶啦，所以先叫玩具啦。但系呢啲我哋做嗰啲所谓艺术玩具咧，佢可以系冇呢啲功能性嘅，佢可能系放喺度觉得啊几靓，或者好欣赏个创作人本身有啲想法、有啲理念嘅，就系呢一样嘢就系同普通嘅玩具、传统嘅玩具俾一个明显嘅分别咯。 哇、哦，咁听你讲，其实其中一个功能性都系治愈系列嚟嘅，即系你望住佢，你觉得舒服。望住佢，你会觉得开心， 可以系有呢种，即系艺术可以系对美感嘅追求啦，可以系有啲理念想表达啦，但系最重要系有一个创作嘅人，去将一啲佢觉得自己相信嘢放落去咯。多数做呢种玩具艺术嘅人咧，都系一啲素人艺术家咯，即系冇经过学院入面嘅美术训练嘅一啲人佢去做咯。所以佢哋做嗰啲作品嘅时候咧，佢哋未必好识咧，好似学院派咁样，好有一啲艺术嘅论述。但系咧，佢哋好识得将佢嘅情感或者佢一啲想法放入去。 我觉得艺术咧，即系喺好多人嘅传统嘅眼中系一个即系好即系高高在上，系 好有距离感啊， 好有距离感。咁其实同埋玩具本身，好多人又觉得应该系可以玩嘅。其实我哋做紧呢一个所谓艺术玩具嘅嘢咧，啱啱就系颠覆晒两边。同时佢唔系高高在上，同时佢又系唔系主要系攞嚟一个玩嘅一件嘢咧。基本上系颠覆咗两件事。其实一件好有趣嘅一个文化产业啦。咁但系亦都喺好多年入边，即系我哋呢二十年产生咗。一直就冇人去留意佢哋。阿 Kira 搞呢本书，其实佢都有一个好重点，就系、是、希望可以透过呢本书帮翻佢哋去表达呢样嘢。 香港嘅 Arts Toy 喺过去呢十几年又经历咗啲乜嘢？点解令到你咁想记录咗佢咧？ 我响我谂法，香港就系呢种艺术玩具嘅发源地啦。一开头我哋叫呢啲玩具做一啲叫 designer toy 设计师玩具，系起源嗰时。咁大约可能系96、97、98是一些酝酿的时期，开始人开始尝试用这些这样的方法去创作。到99年呢，即有两位很重要的设计师 Michael Lau 和 Eric So 真的做了一些展览，或者做了一些玩具向外国拿到奖，奠定了这一样东西真的出现了这样。那开始有很多的人一起参与去创作这个玩具，即是这个创作方法呢，如果只是某一两个人去这样创作的时候呢，它是某一两个人的独特风格咯。但是呢，如果有一群人去参与的时候呢，它又变成一个产业了，同埋一个新的创作的种类应该是。简单一点讲，有个画家去画印象派画的话，它一个人画呢是它的风格。但是如果有一群人画的时候，印象派就是一个画派了，是一群人建立。去到2000年的时候是一个高峰啦，大家都觉得哇好犀利，好新啊，好吸引的一样嘢。但是去到可能03年的时候，是遇到沙士之后，这个玩具的热潮都走下坡了。它是跌返落嚟嗰时呢，不是跌了一个好短的时间，都跌了，如果即是货整体可能都差不多有10年时间，你会见到媒体不会好关注啊，又或者创作人其实不会只是靠到这一样创作去维持他的生计咯。很多人做很多其他的事，同时做他喜欢的这样创作。很多人呢，他们是去了台湾或者很多不同的地方，即是谋求能够继续创作这个媒介，继续找到支持他这个创作的一些粉丝或者收藏的人。即是这20年时间，由开始到现在都20年，即是不是白过的其实。以前的创作人，他们其实觉得自己是一些 designer。但是去到现在整个行业呢，酝酿啊，新的人加入啊，他的想法都有不同咯。真是在20年入面慢慢将这个行业不停是增加了很多不同的元素或者不同的东西，令到现在正如你所说，现在开始去回另外一个高峰的时期，是真的百花齐放咯，即是很多不同风格的创作人出现了。咁 Kenny 可能即是都很大感受。 在刚才你讲到03年咁样，其实即是铁人的最高点那些位置来，咁刚刚就中了一招，去到05年的时候我们就要分开了，要解散。但是我觉得反而在那个时候，反而我们做得最好的一个决定就是 我哋三個人咧就創造咗再多三個風格出現咗喺個市場度。喺嗰陣時，我哋就變咗係第一個種子。 哇！我突然間諗起個感覺咧，好似而家《倚天屠龍記》咁樣啊，一本九陽神功，突然間就生咗我命，生咗好多， 係啦係 啦，即係似係咁樣喎。 只係咁樣，咁反而係做咗頭嗰三年捱過咗，我亦都有自己最痛苦嗰幾年，基本上係接近零噶，好多嘢都係。但係奈何自己嘅戰鬥力又鬼咁強。咁就捱到今時今日，咁啊，終於就由以前做咗400隻公仔就賣足四年，都仲有成貨。去到而家每年可能有一個好驚人嘅數字，我自己都即係覺得哇，有咁多 fans 去買我啲嘢，我覺得好開心。都係一個時間去證實咗呢件事嗰個存在。 乜嘢令你有咁強嘅信念，繼續留喺玩具，特別係藝術玩具呢一個範疇裏面？ 我嗰陣時有個前輩講一句説話，當你個袋咧冇曬錢嘅時候咧，就係、是、你人生最有創意嘅時候。即係啱啱開波嗰陣時候，我做咗潛水同人咧，咁就已經跌咗煲噶啦。因為哇，製作上已經使用好多錢，又啲 defect 咗嘅貨啊，咁樣就使咗好多個萬咁樣唔見咗，咁啊由頭嚟過。咁一定要揾一個配合到一個時代，又能夠表達到自己，又可以生存到嘅。其實呢個過程都係一個藝術嚟。因為你嗰個堅持咧，係基本上。普通人是完全是感覺不到的，我們怎樣捱過這個時間呢？那我覺得好在都捱過了，是我好像突然間好想喊咁嘅聲，其實唔係啊，我有啲 震緊咯。但係真嘅，即係我好佩服，亦都好欣賞啦。踏上這無盡旅途，過去飄散消散，失散花火，重燃起，重燃點起鼓舞，或許到最後沒有完美句號，仍然倔強。或者乜嘢令到香港慢慢慢慢成为真系一个世界级嘅玩具产业嘅咧？ 如果你讲到世界级呢个字咧，就好严肃啊！啊 ，Michael Lau 嗰度开始讲，基本上就创造咗一个风格出嚟之后，跟住影响咗好多人喺香港嘅玩具展呢一套咁样嘅模式，亦都影响咗海外好多唔同嘅，譬如美国啊、日本啊、台湾啊咁样。其实件事就系嗰个影响力， 系 令到个。本身是阿 Kilo 先讲的，原先只不过是一个风格和一个个别人搞的一些鞋娃娃，变成了整个很大的群体，成为了一个产业。这件事令到香港可以说在这件事做一个先锋，同时间他一直是旁边的人都是看着我们做事，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仲系头位嘅， 即系头先所讲嘅创作人啦，但系其实都唔止啊，入面系有卖呢啲公仔嘅人啦，收藏呢啲公仔嘅人啦，可能有一啲叫厂牌啦，即系一啲生产呢啲嘅嘢嘅人啦，好多呢啲人一齐组成呢个行业，一齐向呢个行业努力咗20年咁样嘅状态咯，都有某一啲优势嘅，即系譬如好近中国大陆咧。咁喺一啲生產線上面咧，因為可能外國嘅地方咧做玩具嘅想法係一做要做一個好大嘅批次，但係因為我哋香港大陸 水流台啦， 叫山寨廠或者一啲好小型嘅工廠，佢能夠可以俾你做到一啲好少啦。咁啲設計師本身拎住一嚿錢咧，唔係一嚿好大嘅錢咯，佢去實現自己一個想法嘅時候，只可以做到呢個量。嗰陣時嘅中國同埋香港咁，即係比較近咧，所以令到佢哋可以咁樣做到，領先人哋外國。 仲有就係呢啲設計師藝術家去諗嘅表達嘅嘢咧，絕對唔係簡單嘅嘢。咁所以就成就咗一班好唔簡單嘅廠牌。頭先阿 Kila 講嘅廠牌，其實唔係話普通嘅工廠，而係佢真係一個可以做到好偉大嘅創作製作出嚟嘅一啲製作公司。你諗下，又要透明，又話要呢度又 要透光， 又要透光，又要夜光，跟住嗰邊又要200几只，嗰邊又要300几个朋友帽。如果你普通嘅工廠或者係傳統玩具咧，呢啲基本上係唔會存在。一般嘅傳統玩具咧，一開 開始就要計重量啦，睇下嗰個膠料嘅投放啦、成本啦，甚至乎入面嘅間隔咧，都係受到資金去影響嘅，呢個成本影響咗個設計。所以我哋而家個所謂藝術玩具咧，佢哋係有個絕對唔同嘅地方，就係佢哋係屬於創作人不擇手段完成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呢件嘢係好唔同嘅一件嘢嚟嘅。我同過一個日本嘅藝術家合作啦，大久保博人，咁佢出名佢製作就係即係精美，同埋係好刁鑽，仲要好認真。咁佢有一日同我講，佢同我合作，佢就話 ：Kenny， 你即管諗一個設計出嚟，我哋會盡量去滿足你。咁因為基於我哋有少少嘅製作嘅底咧，咁我就會嘗試下諗一啲我平時根本冇可能會做到嘅嘢。咁就話俾你聽，我成個公仔咧，淨係隻眼珠想做閃粉嘅啫。咁大家都知道，如果隻眼珠做閃粉嘅話，即係全個身都係閃粉，就有剩隻眼咁解嘅啫。咁我睇下佢點做啦。咁佢初佢都擰咗頭，佢唔得噶。咁樣咧就即係個工藝上會比較 複雜、 繁複同埋死亡率好高。後屘我話咁唔得，有去啦。跟住佢跟住日本人嘅回覆，佢就話我會盡量做到嘅。 哇！ 跟住佢最後係真係做到，仲要係好靚。我覺得我真係拍手掌咯。即係其他我身體我盡量簡化，我盡量將嗰個最複雜的部分放喺隻眼度。佢仲要隻眼會喐。佢第一隻會做到喐嘅眼珠嘅朗膠，即係同我合作嘅。 石 哥二，即係你係要遇到一啲咁強嘅製作嘅藝術家夥伴，你就會做到好嘢啦。當然我哋身邊除咗大久保之外，我哋香港本身啲品牌都係好犀利嘅，開曬 How to Work 啊 ，B C 喎，全部都係最精英。咁再遇到個日本嘅品牌，哇！佢哋都真係一啲都唔簡單。 即係成個公仔，淨係隻眼唔油啫，即係油曬所有。 唔係啊，佢後屘佢用咗最複雜嘅方法就係、是。挖咗对眼出嚟，净系做对眼做闪粉咯。 哦，所以点解只眼识得喐就 系 咁解啦。 系啦，佢就顺便拆埋出嚟。 哇！ 咁佢成本又会增加啦。咁所以有时啲fans会话，点解啲嘢会卖到咁贵啊，又咁难买？因为数量唔多嘛。 我都好认同你嗰个讲法，同埋我哋有访问过好多 artist 啦，每个 artist 佢创作嗰个佢嘅理念、佢嘅故事、佢嘅 background。又例如有问到一啲外国设计师。佢覺得香港設計嘅玩具係點樣？即係譬如豆腐人，佢會講話，我覺得咧，設計師玩具係由香港設計師一手打造出嚟嘅。有啲就甚至乎話，我係因為受到香港某一個設計師影響，所以咧，我嗰時當完兵之後咧，咁我就決定咧，我要從事呢個設計啦，依座型設計。當你睇呢本書嘅時候，我自己會覺得。我好自豪自己系呢一个行业入面嘅一份子咯。但系如果呢个行业真系好值得我哋自豪嘅话，或者每一个参与嘅人都觉得好自豪嘅话咧，佢哋会用佢哋能够嘅地方去保护佢哋自己嘅行业。 我觉得你讲得好好。 我希望开始大家可以知道呢样嘢系真系好正。 反而听完你哋咁讲啦，睇完之后咧，发现其实可能呢二十年先系真真正正第一个起步嘅。 啊、，yes。 即係呢一個起步，我覺得係除咗見證住大家嘅諗法啦，我覺得係好似喺世界係敲咗第一下門咁樣樣。係、啊，之後可能咧就唔係淨係亞洲咁簡單，可能真係世界各地有除咗好似頭先 Kenny 同日本嘅老師一齊嘅 crossover 之外，可能會有更加多唔同嘅玩法啊，甚至乎又有一啲新嘅我唔知流派啊，定還是係製作嘅方式啊，慢慢出嚟又改變咗去另一個境界啦。但我反而覺得呢一個就係、是。真真正正香港踏出嘅第一步咯，所以多谢你哋 ，thank you 子龙， 多谢大家。 就算你使尽劲打谢，但留下了你，我又怎高飞？高飞找个空衣樽装满了衬衣，但是极度潮湿，最后也见你。谁明撇下你，撇下了最爱那支你，宁愿用保鲜纸先包好你。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她说立法会大会处理条例草案的工作将会暂停，直到完成沟通解说和聆听意见为止。政府无意为工作设下时限，整合意见之后会再向立法会汇报，再决定下一步工作。林郑月娥下午在记者会表示，修例的初心是出自他和管治团队对香港的热爱和关心。他承认政府解说有不足，导致过去两年平静的社会出现矛盾和纷争，他感到十分难过和遗憾。林郑月娥又说，建制派议员和社会各界领袖近日都公开或私下向他表示，应该停一停，想一想，不应该恢复二读草案，对社会造成更大冲击。加上台湾表示绝不接受在特区政府建议安排下移交台湾杀人案疑犯，令草案在今个立法年度通过的迫切性已经不复存在。林郑月娥表明，今年年底之前都不会再推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说，政府要用开放态度听意见，亦都无意设时限，同时听完意见并在整合之后会提交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不存在即时在大会恢复二读辩论，因此要全面听意见和解说，今年内难以翻返保安事务委员会讨论。被多次问到会否下台，林郑月娥说她以做公仆为荣，并会继续改善民生和经济，希望为香港开创更好未来。至于是否认为星期三的冲突是颜色革命，林郑月娥说政府没有作过有关判断。被问到将会如何处理台湾杀人案，林郑月娥说唯有同受害者家属表示政府已经尽最大努力但未能够做到，希望他们释怀。至于如何修补社会撕裂，林郑月娥重申修例初心是好，但过程中做得不好，出现现时的后果，政府会继续用最大诚意同市民沟通，并做好其他经济、创科、民生、房屋等工作。林郑月娥又说，对于星期三金钟的冲突，前线警员的处理属于警务处的责任，她赞成和同意暴动的讲法。民建联主席李慧琼表示，理解到广大市民不希望因为这个问题而继续对立，为了缓和社会气氛和暂停对立，尊重和理解政府决定， 他又说明白修例是有需要，期望不同意见的持份者可以继续向政府表达意见。被问到会否觉得今次事件影响建制派在之后的选举选情，李慧琼说他们会继续努力去做，但相信热爱香港的市民无论支持定是反对修例都不希望见到社会对立。至于今次事件会否对政府的管治威信有影响，李慧琼说香港社会不止一个议题，过去一段时间社会以至议会都被一个议题占据一段时间，希望未来可以就不同议题讨论和表达意见。香港工业总会认同暂缓修订逃犯条例，认为政府暂缓修例和重新咨询有助社会全面了解修例建议，消除不必要的疑虑。工总主席郭振华表示，衷心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冷静理性地讨论这个议题。他认为任何引致冲突和暴力影响民生和经济的行动都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天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日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第三线嘅意外仲未清理好，现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蒲岗村道。今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第三线有意外，龙尾去到蒲岗村道。咁而家讲到咧，金钟道有突发事故，而家去中环方向，近住太古广场嘅第一二线咧，暂时封闭，一带交通咧未有挤塞，咁但系经过嘅朋友都请你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车多，龙尾海丰园；而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南荃湾的大涌道受到紧急维修影响，而家去荃湾西站方向近住沙咀道的第三四线仍然是封闭的。咁另外同大家预告一下咧，喺屯门嘅浩船街今晚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8点去到听日嘅下午6点钟，介乎龙门路至到浩福街之间嘅一段浩船街北行咧，系将会临时封闭。咁到时龙门路、浩船街同埋浩福街一带咧，系会有交通改道安排。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同埋青山公路沙涌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系斌仔黄冠斌，喺呢度希望所有香港人都平安。条路可能好难行，不过唔紧要，因为我哋会一齐行。 我嘅命一定会重遇，时局定必得好转。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但愿日后狮子山下，人人团结，永不分化。 在马路上踩单车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 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啊。 才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才哥喜欢看戏，喜欢科幻，喜欢科普，就是人都知啦。原来他对于作名词都好有心得 嘅。即系而家我哋要作个新嘅名词叫做妈爸或者爸妈，叫做妈爸、爸爸，系嘛？因为其实阿爸又佢阿妈又 我哋自己作嘅啫，呢个 系即系我自己作，即系李慧才正话作嘅啫。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慧才主持《天圆地方》。 一齐打低琴流感，你咪自己散扬没家禽，带着了入境要想想，演绎新步做足要小心，你咪喂夜了，你咪放生，环境佢适应唔翻会变得好惨，见到着了尸体点做至啱，搵渔护处打1823， 预防琴流感，你我都有份。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诗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莫莉有话疑。 好，又嚟到莫莉有话疑啦。今日依然都有凌子维喺度，你好。 大家好，莫莉你好。 你咩突然间咁正经啊？ 因为我今日咧要讲嘅呢一件事咧， 正经啲嘅。 必须要有少少风险嘅。 喂，我惊、啊，如果你咁讲。 嗱，即系淘 X 咧，就好多人都会上网买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係根據好多人嘅講法，或者網上面好多嗰啲巴打斯打講法，就係、是、咧、當你去過淘 X 之後啊，你就會覺得出面街啲嘢係好貴嘅，因為呢個世界上幾乎咧所有嘅嘢都可以喺嗰個網上面嗰度買得到嘅。 不過咧，呢個 app 咧亦都有樣風險嘅，就係、是、你買翻嚟嘅嘢你冇乜保證， 係啊， 又或者你係好大機會都係一啲好差嘅劣質品。 係啊，平時睇上網嗰啲話買衫翻嚟嗰啲片段嗰啲相，大家都 係大家知 㗎啦，係 咪啊？ 我咧就完全唔識嘅。如果唔係咧，我哋即係師兄祠堂有一個叫做師兄淘太郎嘅環節咧、我就呢一世人咁大個咧，都係未試過夠膽去。淘嘢翻嚟 嘅，我记得好好笑噶。一开头佢节目准备嘅时候咧，不停就问方子豪咧：，方子豪啊，点样整嗰个簿噶？嗰、那个付嗰、那个支嗰个簿咧？喂，我想问一下咧，我买完呢个之后咧，揿完之后点样俾钱啊？咪入钱落去个电话入面就得噶啦。 所以咧，我所有嘅东西如果系我淘翻嚟嘅话咧，都系方子豪帮我俾钱嗱。阿、方太， 你有冇俾翻钱方子豪？ 有，即刻俾钱嘅方嗱，方太要。听住，有时有好多嘢把鬼嗰啲咧， 系 我买嘅， 唔系方志豪嘅， 系佢代我买嘅啫。 虽然方志豪成日都好把鬼，佢堪称喺嗰度专买把鬼。 但系咧，你又唔好讲笑，佢真系试过买咗啲好劲嘅嘢翻嚟。 系啊，佢话俾我听，佢买嗰啲嘢有70%至80%系用得。你知唔知呢个机会率系好强劲噶？我买翻嚟嗰啲30%用得。 有一次咧，我哋要我啊要装一个嗰啲行车嗰啲摄录。镜头嘛，咁好高难度嘅，因为又系前又系后噶啦。大家成日听到话装摄录镜头好易啫，咪就系攞嗰个胶质一怼怼落块玻璃度黐住佢啫嘛。咁但系你如果咧啲即系就咁样拮住嘅话咧，咁佢有条叉电线噶嘛， 系啊， 咁佢咪条条揈咯，系嘛， 系啊，咁胶纸粘住咪得咯，一定系咁讲噶嘛。 唔系噶，原来咧系唔需要胶纸噶。方子豪嗰个犀利嘅地方系乜嘢咧？佢就系喺嗰个图咩嗰度咧，买咗啲胶叉翻嚟，啲胶叉唔系食嘢嗰啲啊，而系咧帮架车个内笼嗰啲嗰啲叫做。唔同嘅部件啊， 我勾住喺侧边咁样， 勾起佢啊， 系 唔系个回忆啊？勾起个部件，然之后等嗰条线咧穿过嗰啲喉管，再伤翻埋个部件、啊。 哇！我想讲方知道呢一方面系非常之强劲嘅， 真系好嘢呢个， 简直就系 Tony Stark， 佢呢个初版民间版 Tony Stark， 不得不佩服佢啦。不过 你知唔知佢架车入面啊嗰、那个嘅CD 机啊， 吓 佢都系喺淘翻嚟，跟 自己换落去啊， 薄啊！佢話：哦，我出街整要整成唔知幾千蚊，我買一個翻嚟幾百蚊啫嘛，我自己薄咁啊。跟住佢試過整禍咗嘅，但最後屘佢真係整到用到，呢下真係 好嘢。我唔排除佢第時會征服世界。 應該係一定佢係有份參與。 咁黃冠斌就會好， 黃冠斌愛佢，好傷心啊！黃冠斌，因為唔輪到佢。但我今日想講嘅呢一件事咧，就唔關方子豪事。其實咧，我哋 講三分幾鐘咯。 我哋有另外一個同事咧。 咁不如講完呢個，你下次再講第二個同事。 又講佢啊？ 講第二個同事啦， 講唔停添。 咪咯，我下次再講第二個同事。 好。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摩莉， 寻常事，认真做。 好啦，继续我开始翻文开始啦，翻翻嚟我哋寻寻认真做咧。今日呢一个港珠时间就交俾你啊，我 好嘅，系咁啊，时间就嚟到吓五点零钟啦。咁啊，十五分钟咧想同 系啦，唔该晒你啊， 因为咧睇唔到个钟，系啦， 五点四十四分啊，上面有个钟啊， 使唔使睇个钟啊？ 我数唔到个秒数啊，大佬， 四十四分 系啦，湿度廿九度，相对湿度78%， 越讲越错啦， 29度嘅，好， 好咧，港珠讲咩啊？ 正题啦。系啦，咁我手上边攞住呢一样嘢，我谂大家吓，我三位都唔会陌生噶啦，系咪？系啦，不如思培帮我讲下佢系乜嘢嚟啊？加个 X 啊，记住。 佢有个樽仔啦，咁啊个樽仔咧上面个盖蓝色嘅，咁下边嗰个咧就系米色嘅。 都系由细到大啦 ，B B 仔啊用到大咁样嗰啲啦，嗰啲嘅叫润，有人系润唇啦吓，有人润肤啦 ，OK。 算系叫润肤膏咯，但系其实细细个嘅时候攞嚟搽 pat pat 用。 搽 pat pat 噶，通常探热用噶。 系今次想同我哋攞嚟。 搽咩啊？搽边度啊？用在你身上的啦， 怎樣拍片法、 啊、拍片這下呢、 好好奇啊、 就陣間再開股咁我亦都好希望可以好榮幸咁邀請到阿摩姐拍嘅， 係 啦。不過就唔知得唔得啦。 太大膽啦！我可以幫你做主持拍，跟住之後查曬落你度嘅。 唉，我都預咗係咁噶啦。 但係玩咩啊？呢個 OK 好啦。咁我咧手上邊咧，其實咧大家都可能估到啦，佢就係咧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啊嘛。 係多謝好啊。咁佢咧就係叫做凡 X 林啊。OK 嗱，凡 X 林呢一隻潤滑劑咧，大家都唔會陌生啦。正如頭先阿摩同的神講啦 ，B B 嘅時候實用過啦，係咪？ 但係我想話咧。真的叫润滑剂咩？ 都话叫润肤膏 啦。我觉得润肤膏会比较好啲咯，因为搽完之后我又觉得唔系话滑唔滑嘅，佢系滋润嘅作用噶嘛。 嗱，虽然佢都系润滑嘅 ，OK， 因为呢啲小 B B 仔咧探热咧都系即系惊啊。佢即係太乾身啦，咁所以咧就變咗要用咗呢一個咧，係啦，咁又唔好講到咁樣，係啦。但你今日攞呢個唔會周圍用噶嘛？ 嚇， 你依家咁啊點用啊？ 我用完就算噶啦。其實我覺得我 B B 仔到而家新買嘅，今朝買嘅，仲要係 B B 仔到而家咧，唔係即係 B B 仔用完之後咧，我諗係廿幾年啦都未用過噶啦。 其實你唔好嘥啦，即係唔可以浪費資源嘅。咁因為 咁佢有咩用咧？ 唔係因為我有查嘴嘅， 我俾你用啊，俾你用。 唔係俾我用，我自己有。我覺得你可以攞嚟查嘴，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用法，因为其实呢一样嘢，你知唔知系女性恩物嚟噶？ 系冇错， 有好多时有好多唔同报章或者唔同嘅地方都有讲佢搽喺边都有用噶。 系 啊，即系譬如你指甲唔知唔健康嗰啲，你又可以 哦，即系倒刺 系啦。咁你个嘴可能有干嘅话，搽咗跟住搵保鲜纸又唔知点样包住佢，即系意思敷住佢，封住佢，又可以当嘴唇嘅面膜啦，有好多噶。最近直情话连颈纹都有机会可以减退添。 哦，咁最紧要就系你今日想有咩用？ 所以咧，今日咧我就会喺度介绍一啲除咗头先阿莫所讲嘅功能之外，更加鲜为人知嘅功能俾大家认识。好啦，咁。点解头先咧？点解头先咧？我会叫佢做一个润滑剂咧？原来佢背后咧系有一个古仔嘅吓，大家可能净系识用啦，未必知佢背后嘅嘢嘅。咁原来咧喺呢个1985年嘅时候咧，喺呢个美国嘅纽约啦吓，有一个二十岁出头嘅药剂师咧，佢个名字就叫 Robert。OK， 咁 Robert 有一次咧就去参观一个系啦 ，Robert 仔去参观一个油田啊 吓。 咁佢点样嚟咧？就系佢参观油田嘅时候咧，咁啲油田咧咪会有一碌铁咁样去深怼到好低咁样。去搞啲油上嚟嘅，咁原来好啦，原来咧嗰个油干啊，我哋叫做油干啦吓，笃到落地底嘅时候咧，怼翻佢上嚟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佢就会有啲油蜡啊，即系嗰啲石油里边一啲副产品啦，就会好污糟嗰个结塌塌咁嘅嘢啦，系啦，咁当时咧原来呢一啲油蜡咧 就啲工人咧就好怕呢啲油蠟嘅。點解呢啲油蠟咧佢又污糟又辣又熱啦？咁所以好容易咧就會燙傷啲工人嘅。咁好啦，有一次咧咁啊 ，Robert 咧就喺探訪嘅時候咧就聽到個工人就喺度講啊，就係呢啲嘢咧真係成日咧就辣親我哋，但又好得意嘅。如果俾佢哋辣親咧，即係如果係因為佢哋咁樣辣親咧，喺啲皮膚上邊咧，佢又會好快令到我好翻嘅呢一啲油蠟。OK， 咁啊 ，Robert 咧就自從咁樣咧，佢就採集咗一啲油蠟翻屋企咧，就去到研究啦嚇，就想睇下呢一隻嘢究竟係咪真係可以去醫治灼傷啊，或者對皮膚有其他好嘅功能咧？咁卒之咧，佢就喺花咗11年嘅時間咧，就卒之就研究到點樣去提煉同埋淨化呢一啲嘅油蠟啦。因為當時咧，其實大部分嘅潤膚膏啦嚇，其實咧都係用動物嘅脂肪同埋一啲植物油去製造出嚟嘅。咁嗰陣時嘅個缺點咧，就係話佢哋擺一輪咧就會變壞噶啦。 等陣先，即係呢分幾鐘裏面咁關呢一個潤滑膏有咩 落糖味啫？嗱，OK 好。俾多三秒啦嚇，計住數都得添。OK， 好 識噶啦啲人。 OK， 好咁咧，係 識收音機啊，唔係佢識啊。 簡單嚟講咧，咁係點咧？咁佢咧就攞咗翻屋企就去自行提煉啦。咁卒之咧就變成而家嘅我哋呢個凡 X 林嘅潤膚膏啦。 哦，即係佢嘅誕生嘅故事啦。咁但係究竟佢有咩用咧？鮮為人知。 好啦，嗱咁咧就一啲咧嗱呢個就未必鮮為人知嘅，因為呢幾個方法咧，我喺網上邊度 咁你頭先又話鮮為人知 嗱呢幾個。先啫，後邊仲有十個啊嘛， 咁你睇下好唔好？ 嗱係咪？嗱，我份紙仲有後邊兩頁噶嘛。好啦，咁頭三個原來好得意，咁我見到咧就係咧，原來咧一啲漁民咧係會攞佢嚟做一個釣魚嘅脷啊，魚脷啊。即係佢會勾啲泛 X 林咧落個魚勾度咧去釣魚嘅噃，原來釣到嘅噃。 我就係知攞麵粉同雞蛋係搭落溝埋一齊，我唔知道原來呢個係得咯。 係咧，神奇咧，冇咁我自己梗係冇啦。 咁你攞嚟介紹？ 係啦，唔係咁呢個數據嚟嘅啫，分享一下。 咁你應該講道聽途說啊嘛。 OK， 好啦，咁啊係啦，喺網根據網上面嘅資料啦嚇，呢、這個係咁同埋咧另一樣過癮嘅地方就係咩咧？原來咧咁我之前就去咗綠島潛水啊嘛。原來咧潛到落水底真係好凍嘅。原來咧 啲泛 X 唔出嚟查， 冇錯，就係咁啦。 查完先落海定係上翻嚟查？係 查咗先落海。 你係認真定真係要查嘅？ 我冇查，但係原來喺呢個網上邊咧個資料咧，原來係咁講嘅，即係佢咧原來仲有 咁關你上次錄到，關你錄到咩事啫？ 我幾句， 你哋冇聽書㗎。是我在綠島的時候呢跳落海呢那 你使使去綠島跳落海因為香港跳落海我都凍啦、 啊。我都得 的。那我使使去綠島跳落海 所以你在香港跳落海都可以查的所以是。 真的是啊。 即原來呢就跳落海之前可以查一陣在身上再穿這個潛水衣呢那它就會有一個保暖的效果的。是啦就是這樣啦。嗯好啦、 哦，都系道听途说嘅。 好啦，咁咧就呢、這个， 我仲以为佢头先讲话佢指 示去咯，你讲到咁样样， 系啦，嗱，咁咧就再咁啊，仲有几个方法啦，都系道听途说得翻嚟嘅。咁原来咧，嗱，咁我谂呢几个咧，其实我唔使讲，大家都会觉得佢 OK 噶啦。咁就系譬如可以令到啲手指譬如有时戴咗戒指系除唔甩嘅时候，佢就会更加容易除得甩啦。吓、啊，咁亦同埋咧喺人擤鼻涕嘅时候，譬如有时伤风感冒啦，可能会成日都会擤损个鼻。咁如果喺知道自己感冒嗰排，其實可以查定一啲泛 X 林喺個鼻度咧，滲嘅時候咧，咁就冇咁容易去整壞個鼻啦。好啦，咁跟住嚟緊咧，呢、這個功能咧，嗱呢兩個功能咧，我諗隔離呢兩位靚女咧嚇，呢兩位女士咧都會好想知啦，就係、是、原來咧佢可以係當一個睫毛增長液噶噃。 哇！咁但係好潤嘅喎，我覺得太立啦。因为点样用先嚟讲先， 封埋啲毛孔断埋。 系啦，同埋咧，你咁啱，如果你真系搽咗喺眼睫毛嗰度啦，跟住你啲眼睫毛掂到落个眼底咧，系好容易生油脂粒噶。 或者你整一即系染咗落眼球咁点算啊？你滴眼药水，跟住又油性，眼药水浸咗眼球啊。 系啊，所以咧佢系有咁嘅功能啫吓，所以坊间咧先至会更加多、更加名贵嘅睫毛液啊。 头先咧，即系咧阿乐讲嘅嘢咧，所有听众们真系千祈唔好尝试，知系啦，即系你听完算啦、嗯，即系整有啲咩事嘅话，就系阿乐一个人，唔关我事，唔代表寻常是认真做嘅立场嘅。 嗱、但系咧，即系头先讲嗰啲咩什么搽咗之后跳落水咧，即系保暖咧，嗱你真系 唔 系呢个真系你自己试，但系咧，阿乐即系冇喺绿岛试啦 ，OK？ 咁、嗯、但系咧，喺市面上咧，有一啲人咧都，梗系讲起水冻啦吓，唔系讲紧你嗰个润滑剂啊，系、啦，就系讲紧话水冻咧，有啲人都误会咗啊。以為話嗰啲保暖衣咧 坊間所謂嘅保暖衣，有啲人就話：，我特登去游水買咗一件咧，嗰啲長袖薄身嗰啲係保暖嘅。其實佢哋係誤解咗，嗰啲唔係保暖嘅，嗰啲係叫做防曬。但係防曬衣都有分唔同嘅級數嘅，有啲真係防到，有啲係防唔到嘅，冇乜用嘅。 佢裝飾，我想問防唔防到傷害嘅？因為譬如有陣時有啲魚或者有啲刺啊、海嗰啲得唔得㗎？ 絕對係防到， 嗰啲就得嘅。 因為有一個經驗就係、是、有一次我記得係俾浪去卷咗埋個岸度，咁咧成個岸都係嗰啲珊瑚礁啦，即係佢係好近水面。咁我記得個人嗰陣時孭住個氧氣樽咧，就係、是、一撲一碌係咁喺啲珊瑚礁度刮嚟刮去刮。嚟刮去，咁我当时可以做咧，就系攞只手冚住块面，等块面唔好俾佢刮到啦。咁但系其实我成身咧就系嗰啲潜水衣啦。咁我嗰阵时系好庆幸，就系卒之知道咧个潜水衣有咩用，就好庆幸。如果我冇着潜水衣，我应该系会重伤，系重伤割开晒啲肉添就情况。 嗱，你问防唔防到咧？其实佢系会爆开嘅。但系佢讲紧嗰着嗰样咧，佢只系例如 ，let's say 你去着即系厚身啲嘅褛啦 ，OK， 你着厚身啲嘅衫，你撞落啲石，系啦，只系挡到少少，但系佢个作用唔系俾你我嚟保护网嚟嘅。OK， 嗱，头先我讲嗰样咧，薄身咧嗰啲系真系其实只系叫防晒衣，但系什么叫保暖呢？就系、是、市面上有一啲嘅胶衣咧系3M、2M。 你讲开呢个咧，我都有睇过电视有讲过，香港嘅一啲潜水教练咧、有教喺冻嘅时候，如果想潜水咧，可以将一啲类似石子。但系當然梗係唔係我哋平時屋企用嚟煨番薯嗰啲石子啦， 嚇、又唔同嘅咩？ 佢哋有分一啲即 係 刮手刮身噶嘛，你包住自己，因為攞嗰啲嘢包一包自己噶嘛，係咪？ 嗱、那個咁嗰啲所謂嘅石子咧，有啲似你平時見到啲反光板上面 嗰啲、 就唔係你平時屋企咧一戒一劏手就爆血嗰啲， 係 啦，唔係嗰啲玩法嚟嘅。 焗番薯嗰啲， 唔係焗番薯嗰啲，因為焗番薯嗰啲係包番薯，除非你覺得自己自身咧都好似番薯。咁你就可以選擇去包返住係啦。咁所以呢即係嗰啲防曬衣呢有啲夏天嚟嘅時候呢即係諗住去潛水啊游水啊或者去玩滑浪啊去船河呢千祈唔好誤會以為嗰啲薄身係代表保暖其实不是保暖的。 咁剩翻最后少少时间啦，都想问阿乐啦。咁今日你想带出嘅话题系 咁咧？其实咧，今日带出嘅话题系咧，就系、是、呢个凡 X 林啦。佢仲有少少功用嘅吓、除咗以上所讲嘅系啦。咁例如咧，就大家就。女士們啦，譬如噴香水咪好貴嘅，而家啲香水嚇，咁嗱咁噴完香水，譬如可能噴咗一個半晝啦，咁啊冇一陣味，咁要再噴過啦，咁啊又雙重咁樣去俾咗錢啦，咁變咗就係、是，咁原來呢個凡士林咧，當你搽咗喺皮膚上邊先再噴呢個香水嘅話咧，呢個香水係會變得更加之持久嘅噃。 呢、這個我聽過， 我都聽過啦，好耐㗎啦呢個説法。 嗯，係啦，咁仲有一啲説法啦，就係佢可以原來要嚟擦鞋，亦都 OK 啦、哦。原來擦鞋會令到隻鞋係會更加之靚嘅，更加之靚嘅、未必一定要用鞋油嘅嚇。同埋咧，佢就可以要嚟去除一啲化妝品嘅污跡。這個、呢個咧亦都係非常之頭痛。譬如有時咧，我自己譬如有時出去拍完嘢咧，啲粉底啊係會揩到個衫袖啊或者頸嗰啲位㗎嘛，好難洗㗎嘛。咁原來咧喺上網咧睇過一段片啦，原來凡 X 林。咧涂咗落去咧，真系会令到嗰啲化妆品咧系会甩咗，咁佢甩咗咧，先至放落去洗衣机洗就会容易洗。 其实咧，你呢一招咧就相等于染发铺头，咁啊，就算你唔系染发铺头都好啦，你自己翻屋企染啊，好兴自己染头发噶嘛。你喺你嘅发边嗰度咧，搽一啲无论任何唔一定佢呢个牌子啦 ，cream 油性嘅啦。你搽完之后咧，到你去厕所冲凉嘅时候一洗咧，你就会好容易洗得甩嗰啲染发剂噶啦。 嗯，系，所以咧阵间咧就想同大家咧就系再。展示另一個功能就喺、是、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將佢變成一個保濕面膜喎、 你仲夠膽咁做我係你，我收翻啦。呢十五分鐘 收翻啦、 我哋都唔知道聽過啲乜嘢。 收翻啦，呢度你可以收翻呢個噶、收翻啦，唔好拍片啦。 哦，咁啊，咁唔好拍啦，係咯。 有。 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全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 皱，连连呼吸中紧扣，从难关之中探究，全程惊险故事纵使彷徨，只要我去哼出这山歌，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山有转过了转弯。